智者所说当然不是虚构的，可知人在定中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即见到一时，而一时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 以下的这段话则是刘承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上文提到了智者大师在定中亲见释迦牟尼佛，仍然在灵鹫山将法华经未散，此件公案若是对一般人而言，恐怕都会疑信参半，此乃不可理解之事。读到本经所述极乐世界的情况，则更是属于玄之又玄了。经文中的《国界严净》第十一曰： 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及，惟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阿难在会中听完佛说的这些话，他也发生疑问，最后佛告诉他： 众生业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 此不可思议四个字，就是不可想象，也不可言说。佛家常说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就是这种境界。黄面祖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中曾有一段极为精当的言论，他说：相对论物理学中，与三维空间之坐标上加入时间作为第四维，两者相互联系而构成四维时空连续区。四维空间之实况，当人之思念未彻底脱离妄想执着之前，则无法了解。他又说，佛经中指出欲界天中天人皆有天耳天眼通等，能预告众生未来死此生彼之种种情况，正因为欲界天乃四维及维数更高之空间，而色界天及无色界天维数又高于欲界天。现在科学家已经承认十一维空间圆满佛陀之维数，因为无限大，法身遍满，种种空间无有障碍。由此可见，我们人类是生活在三维空间，而我们看不见的天人、罗汉、菩萨、佛是在四维以上的空间，境界不同。因此推向西方净土是另外一个维数空间，我们看不见而已，不能因为看不见就怀疑它是一个幻想，它不是乌托邦，而是真实有，与我们的境界不同。所以生活方式、饮食起居，不能拿我们人类的习俗与之相比，更不能以凡夫的常识推测佛菩萨的境界。经云： 以生灭心测缘觉海，无有是处。 维数空间不同，境界就不一样。我们是血肉之身，有生有灭，而极乐世界维数高，乃莲花化生，是精神之身。经中说他们是 清虚之身，无极之体， 故寿命无量。天人的为数空间比我们高，亦非血肉之身。最低的欲界四天王天的寿命也有900多万年。在下最欣赏的就是本经受用具足章中所说的， 若欲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以化去实至复现。 这样的随意自在，不必到超级市场去推车买菜，也不必烧饭做菜洗碗清理垃圾，真是方便极了。此不过姑且举一例，本经中尚有 光明遍照寿命无量，宝树遍国菩提荡场，唐舍楼观全池功德超世稀有，得封花语诸章， 所述之极乐景象玄妙之极，已超出想象之外。假如为数空间将来再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证明佛经的所述不虚，则是我所厚望的呀。第二是阿含时， 佛讲华严后接着讲阿含十二年，属小圣教育，等于是小学， 是为众生先打好学佛的基础。 第三是方等时， 广演四教，均披重机，说了八年，等于是中学。 第四是般若时， 讲了22年，最大部头的经是《大般若经》，有600卷之多，内容丰富，等于是大学。 而《般若心经》只有260个字，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 第五是法华涅槃时， 佛在最后的八年讲法华，开权显时，注释最后的一日一夜说涅槃。佛教的教义博大精深， 即能与中国文化融洽无间。 主要的原因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已经先有了一个儒学做基础，所以一接触大圣的教义即能悟解。 因为儒学思想有的地方已经超过了小圣思想， 所以中国特别容易接受佛法。 在方等时期，佛说过 无量寿经， 其后佛又说了多次，似乎不能够局限于某时。 而佛对于净土法门多次的讲演，其重视之态度就可以推知了。 判教天台宗立四教， 藏、通、别、圆。 显首宗立五教， 小、始、中、顿、圆。 判教虽然不同，各有其理论的依据，后世皆尊重之。 而隋唐以后虽然有多家的判教，但皆不传呐。 净影书曰， 今此经者为根熟人顿教法门，云何之顿？此经正为凡夫人中厌畏生死求正定者，教令发心生于净土，不从小故大，故知是顿。 此净影书是净影寺的沙门慧远所传， 而此慧远又名小慧远，不是晋朝的慧远。 他判 无量寿经为顿教法门，因为其主要的对象 是凡夫厌恶生死，发心求生净土，即能成就，故知是顿。 华严所具备的特色，如六相十玄诸义，本经也具足。 所以《无量寿经》可称顿中之顿，圆中之圆。 莲池大师当年做《弥陀经》的注解，颇费苦心。那个时代禅宗的风气很盛， 而且对净宗往往有轻视的表示。 在这种情况中，要想弘扬净土，必须要把这些障碍破除， 要使大家心悦诚服，认识净土法门。 书抄之作引用华严法华大圣经典之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欲将阿弥陀经提升与华严法华具同等的地位。 而做这项的工作，如果对于净宗没有真正的深入体会，是做不到的。 在中国佛教界，提到大圣圆教 或是一圣圆教的经典， 一致认为 一是华严，二是法华，三是梵网。 殊不知本经与阿弥陀经不仅是一圣圆教， 更是圆顿之极呀。 华念祖居士依据书抄义专论本经中 世事无碍之相， 取《探玄记》所说十玄次第引证经文。 而《探玄记》是六十华严的注解，为贤首大师所作。 清凉则是贤首的学生，清凉注解八十华严， 而他的老师注解六十华严。 引证经文以明本经十句十玄，证明他与华严的教义没有两样， 所以称本经为 中本华严， 华严经为 大本华严， 阿弥陀经为 小本华严。 七，部类差别。 阿弥陀经经文说的简单， 无量寿经则内容详细， 所以书抄说 文有繁简，义无胜劣。 小本弥陀经现在有三种， 一为姚琴鸠摩罗什大师所译， 文字流畅，属于意义， 而且后世流通最广。 二为唐朝玄奘大师所译， 依照梵文的格式极力的保持原意，属于直译。 三为民国夏莲居老居士将秦唐二译作一汇集本， 更是根据了六朝人手书十科的襄阳十经，于一心不乱之下，尚有 专持名号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 二十一字为秦译所遗漏者补入了汇集本，此二十一个字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至于秦译何以遗失了此二十一字，是否是习时手抄的时候漏列掉了，则已经是无可考察。 另外附有同类的经典，凡是属于倡导意念弥陀愿生极乐之经典，均是属于原类， 但是其中尚有亲疏之别，以持名念佛为亲，其他观想观相等为疏。 至于经典中附带提及净土往生极乐之文字，古德举出了两百四十余种， 也有参考的价值啊。八，义会教士。 义是指原译本， 会教是指根据原译所做的汇集本， 释是指注释。本经原译本自汉齐宋共有十二种的译本， 而宋元之后仅存了五种。 此五种之名称如下： 一、无量清净平等觉经， 为后汉肉支沙门支娄迦谶在洛阳所翻译的； 二、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娄佛坛过度人道经， 一名无量寿经， 一名阿弥陀经， 为东吴肉支优婆塞支谦所翻译的； 三、无量寿经， 为曹魏印度沙门康僧铠在洛阳白马寺所翻译的，时间是在永嘉四年壬寅； 四、无量寿如来会， 为唐南印度三藏菩提留志所翻译的； 五、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 为赵宋沙门法贤所翻译的。其余七种译师译本的名称与翻译的人，可以参考本经的概要小册，在此则从略不说。以上十二种的译本历时八个朝代， 因为印度传来的原经贝叶不相同，经过历次的翻译，所以有多种的版本。 而佛经翻译最多的版本，首推无量寿经了。释迦牟尼佛 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唯一目的就是要众生了生死出轮回， 而最妥当快速容易的方法，就是这部经所说的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了。 佛在世的时候多次演讲此经，所以范本的传写也有多种， 而每种的详略不同，五种译本的文字差别也大。 为了便于读诵，汇集诸译实在是有这个必要。自诵迄今，各大德所集之汇集本共有四种。 第一是王龙书居士之《大阿弥陀经》，第二是彭继清居士所结教之《无量寿经》。 彭居士他是满清乾隆时候的人，他的身世在前面已经详细提过了。 第三是清咸丰年间魏源居士用五种本所编之《摩诃阿弥陀经》， 这一本比其他本好，所遗憾的是其中有改动过经文， 所以并非是善本。 第四是夏莲居老居士所汇集之《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这是最善本，汇集的经过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而净空法师搜集了五种原译本与四种汇集本，合并印成一册，以供大家参考。 依照印光祖师的意见，详细校对各种译本的文字， 也只有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完全是根据原文校集的，而且未曾更动过一个字啊， 所以称之为最善本，并非一美啊。 九，总是名题。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一，佛。 佛字是音译，其意义为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凡夫迷惑颠倒为不觉， 而小圣圣者是自觉，不肯觉他为自了汉。 你若与他有缘找他，他也肯教你； 若是无缘，他就不帮忙了。 菩萨自觉觉他为不请之友，心量大，主动弘法，不怕辛苦， 而觉行尚欠圆满， 待圆满了即成佛。佛是平等的，所有众生皆有佛性， 皆能成佛。 圆觉经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因为迷失了自己成为凡夫。 佛说法49年，无非是教我们 恢复本来的面目，打破自己的迷惑而已。 所以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二，说， 佛以度生为愿，今众生积熟，堪受净土大法， 故今乐说以畅本怀。 三，大圣， 大圣是对小圣说的，小圣人只求自利， 而对他人则无慈悲心。 大慈大悲是由平等心生出来的， 而佛心是平等的。 佛对众生应机说教，佛在世的时候，任何人遇到佛没有不得到利益的。 而佛灭度以后，弟子代代相传，则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早期传法的大德多数是证到了三果， 而隋唐以后则证果的人就少了。 古德说， 唐朝在六祖会下得禅定开悟者有43人，而慧远大师在庐山的同参道友念佛得度的则有123人。 元明以后，对教理研究有发明者有之， 而真正修行有成就的则甚少啊。 明初尚有得禅定的人，一坐能数天不起来， 而开悟的人则未曾听说过。 世间禅定为4禅8定，生4禅天即4空天，寿命长，快乐无比。 但是福报享尽了，仍入轮回呀。 真正觉悟的人绝不羡慕天福，唯一的目标就是超越3界。 所以众生的机缘成熟了，佛就宣讲这个法门， 众生闻而信受奉行，就能够一生成佛，此乃是大圣中之大圣啊。 四，无量寿。 无量寿的含义无量，梵文阿意为无， 弥陀意为量， 此无量是指一切无量，智慧、德能、才艺、寿命均是无量， 都是本来具足的呀。 六祖在五祖会下开悟的时候说道，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我们所求的无量以寿命为第一， 如果寿命短，那什么都干不成了。 所以无量寿的寿字有代表性，经上说， 佛法又称为内学，是反求诸己的学问，是从自性里面生出来的，因为心外无法呀。五，庄严。 庄严是即真善美慧之大成，本经所显示的是 究竟圆满的庄严， 提倡 非常完美的修学原则， 以此方法从事于世间的学术或是任何的行业，都能够辉煌发达， 而无论是思想、见解、言行各方面，都能够达到庄严的程度。 西方极乐世界是新建立的清净国土，才10劫，人人都是移民过来的， 而入境的条件则是必须心静，心不静，念佛也去不了啊。 上等的移民是 理一心不乱， 中等的是 烦恼障破了，所知障未破， 下等的是 二障未破， 但是能够控制得住， 也就是虽然有障，但是不起作用，如石头压草，可以待业往生。 符合以上的条件则都能够去，而美国的移民法若是照此规定实施，则美国当下就是人间净土。 那么人会死，死了以后到哪里呢？ 不限于地球，佛说3000大千世界， 简称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有十亿个太阳系，若是依照黄念祖居士所说的，范围就更大了。他说， 一个日月所环绕的，佛经说是一个单位，其实太阳环绕的中心是银河系，银河的中心就是须弥山，也就是现在天文学家所说的黑洞。 照黄居士说，大千世界有十亿个银河系，这个大宇宙就是我们活动的范围。 以下的这段话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佛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照弥陀经上说， 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其余西南北上下各方各有恒河沙数诸佛，可见宇宙中有无数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不要说三千年前佛说的这种境界有人会不相信，到现在还是有人怀疑，除地球上有人类之外，还有这么许多的世界，而且佛都能叫出名字来，实在是不可思议。1992年7月，在报上看到一段消息，标题为 《遥远银河大黑洞能装十亿颗太阳》。 其文曰， 美联社华府九日电，天文学家新近找到一个有十亿颗太阳那么大的宇宙黑洞，存在于距离地球3000万光年以外的银河系里。夏威夷大学天文学院科学家约翰·科曼蒂说，位于 NGC 3115银河系中央的黑洞体积之大，比任何一个先前探测到的黑洞者要大100倍。探测到这个黑洞的是科曼蒂和密西根大学天文教授道格拉斯·里奇斯东，他们计算出环绕 NGC 3115中心的星球数量，然后测量这些星球的运动速度，从而探测出这个银河系黑暗中心的重量和体积。NGC 3115银河系由6分余星座组成，亮度适中，但天文学家推测这个银河系可能曾是最明亮的银河系之一。里奇斯东说， 这个银河系比我们的银河还大上好几倍啊，可是它的星球多数非常古老，那里没有气体，除了星球如常环绕运转之外，没有其他活动啊。 也正因为这样规律的运转，两名天文学家才计算得出这个黑洞的体积。他们注意到星球运转到靠近银河中心时变度加快，显示银河中心有一股极强大的引力。如果没有这个引力中心，整个银河系就会四分五裂。这个大黑洞里的物质大概能填满整个太阳系，但是黑洞的密度极高，其质量比太阳还大10亿倍。 看了这段新闻，知道世界之大是无限的，佛无眼圆明，所见皆真，所说各方世界佛名乃真实有，绝非杜撰。